经要进入课堂的尾声，好，那大概我们还有五堂课的时间。那这五堂课的时间呢，我们大概这个火力呢会集中在行政组织以及呢我们的这个行政增送这两个部分。好，那当然还有一些附带的一些，比方说像国家责任啊，或者是这个公务员法等等啊。那在考试上呢，好，在这个考试整个的比例上，其实就行政组织这一块，它跟行政作用可以说是这个不成比例的，好，所以说呢，在这个重要性上，看来是以我们之前从讲义的，尤其第二回哈，一直到我们第六回这几个部分呢，对各位而言，它的一个考试的重要性会比较高。那相对而言呢，行政组织虽然说它的重要性哈，不见得这么的高，不过呢，有些前提性的问题呢，还是要从我们的行政组织里面呢，去找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源头，所以有些基本观念呢，我们在行政组织这一块，有些在我们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行政作用时有提过，但是很大一部分呢，其实我们是还没有去琢磨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行政组织出发，好，然后呢，进一步我们再去这个探讨一下里面比较这个游戏比较细的一些像独立机关，好像公民造物等等这个相类的问题。那在进入到这个我们说行政组织之前呢，那从上次上课，上次没错，我们把这个行政作用的部分做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这个句点，画了一个简单的句点。那在这个行政契约这个部分呢，有些同学其实有一些疑问，那疑问的部分都集中在于说，在考试的时候，比方说考到有关于行政契约的问题，它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出题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目前呢，考试上面出现过的行政契约的类型呢，其实不多了，其实甚至不多。那在往后的考试里面，哪些会是行政契约的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其实我已经跟大家提过蛮多次了。行政契约这一块，它其实跟我们的双阶是有关系的。好，那既然一个考试，它如果说一个题目里面呢，它考到比较多的东西，因为一个题目里面它不会只考一个真点而已。好，所以像促餐这一类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会在上次上课的时候特别提了一些这个关于促餐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呢，它在我们的实务上面层出不穷，而且呢，在考试的时候如果出到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它其实一次的考点就可以很多，这个很多元，很多元。所以有关于这个双阶理论的掌握，以及后续这个行政契约的一个认定，以及这个行政契约它的瑕疵，等等，这当然是之后我们考试的时候比较需要去注意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行政契约它这个在题目的难度上其实不会很高了，老实说不高。那只有在一些比较这个细节性的问题上，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些误解，比方说呢，像这个到底它怎么可以去这个解除，像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其实比较不担心这一块，因为行政契约它真的考出来掌握度呢，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程度，一定的程度。那比较这个重要的呢，其实还是会集中在这种行政契约呢跟我们的行政处分两个结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考题。那最近呢，我在改一些题目，这个题目是大家知道最近考法研所都考的差不多都放榜了，放榜完之后呢，那因为班内他本身呢要出一些这个题解集题解集，所以呢他可能就请了一些当年度考上的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就针对今年的一些考题呢去做一个解答了，做解答。那我发现的状况，其实我已经改过好几年了这样的一个题目，等于说做这个审题的工作。那我发现说呢，就算是你已经考上的人，你写出来的答案呢，都还是错误百出啦，都还是错误百出。那像今天早上呢，我在来上课之前呢，我就改了两个题目，是先不说哪个学校的考题，就是国立学校的考题。那这个你答的这位同学，或者是我不知道是谁啊，我都匿名的哈。那我就看他很多基本的观念呢，事实上也都不清不楚的。那讲这个跟他给大家听的，其实不是说我在批评人家，而是说我以前也经历过这一段。我是跟大家讲说呢，大家不要觉得说现在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就会迟疑不前。有些人，我觉得有些同学跟我讲，上这个下课完之后跟我讲说，因为他担心自己程度不好，所以不太敢写题目给我改，我不太敢问问题。那其实呢，这都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就算是已经考上的人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盲点，而且盲点的可能这个不在少，不在少数。那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我也是考上这个台大公法组之后，其实我也是不断的在学东西。那学完之后才改出来，我也是公法组念在一年半以后呢，我才敢 站在台上来这边呢这个滥竽充数，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自己学得不好，学得不够怎么样，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在考试的之前的准备阶段里面，没有人能真的是百分之百的，真的是这样子，其实你大概能够掌握到50%，那个50%左右呢就已经非常不错了，非常不错。当然我到现在我行政法教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在实务界呢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接触，不过呢还是有很多问题在遇到的时候一时之间还是得想一下，还是得想一下，所以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大家不要觉得要速，一定要速成，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有心理上的障碍，说呢一定要学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怎么样，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好，那回到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行政组织的部分，我们看到讲一个第七回嘛，第七回第八回讲有一个特色，它比较厚一点，比较厚一点，但是虽然说厚一点，但是其他的一个这个内容的这个可理解度啊，其实不会比这个行政作用的这个部分呢来的低啊，所以老实说了，其实这对大家也能理解上应该都不会是太大的困难。那我今天只是要把一些关于行政组织以及后续一些问题的比较重要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讲明，这样其实对大家而言之后复习就会非常的快。好，那行政组织其实我们回溯到我们讲义在讲第一回第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呢就有讲过行政组织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那只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这个对行政法的接触呢，可能不是这么的深，可能不是这么的深，所以呢，对于这个相关的细节性问题，可能掌握度就没有办法那么的有这个有概念。那我今天再把同样的问题提一次呢，大家应该呢能够比较清楚的去知道这个行政组织它的一个形式。同样的，我们把这个图呢重现出来，一个大的四方形的图。那这个图呢，里面一样把它分成九块，分成九块。那这九块这个里面的这个组织呢，我们说比较大的这一框框呢，我们叫做公法人，叫公法人。然后行政组织呢，就是行政它这个组织的这个形态是长什么样子。那基本上我们呢，在概念上，我们一定要以公法人呢作为一个行政的主体，公法人一定是行政的主体。那公法人作为行政的主体，其实是一个学理上在国外的立法理上都已经很普遍接受的一件事情。不过呢，我国呢有一个特色，我们是采取一个比较机关主义的一个形式，所以呢，我们进一步呢，我们会把公法人进一步做切分的时候呢，就衍生出了一个我们目前实务上最重要的一个行政上的一个主体，叫做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这个大的框框呢，叫行政机关。那跟这个行政机关呢，其实可以做一个这个对应的，可以做对应的，就是说呢，它的一个组织形态，它的位阶呢跟行政机关一样，但是呢，跟在功能上面，在角色上跟机关有些不同的呢，叫做所谓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呢，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公营招募，公营招募。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点出来，再点出来。当然呢，我们的行政机关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切分。这个之前我们就已经讲过了，比方说我们把这个行政机关呢来做进一步的切分，那就会衍生出一个呢，在实务上面呢，我们会跟行政机关呢、做一个对照的一个部分，做一个相对应的部分，叫做所谓的内部单位，内部单位，内部单位。内部单位呢，其实它这个在行政机关里面，它占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它可能作为一个行政机关本身执行，在这个做成一个行政决定之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或者是幕僚机构，那所以它的重要性呢，其实非常的高。不过在我们的实务上，如果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外部性的去一个观察的时候，它呢重要性当然不如行政机关，因为行政机关才是真正做成一个什么，做成行政决定的人，做成行政决定的这个主体，主体。那另外，我们进一步再做这个细分，最细的这个部分，整个行政组织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像原子，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它是一个一个的职位，职位，职位。那每一个职位上呢，它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担当人，担当人叫做职位担当人，就是我们俗称的公务员，公务员担当人。简单来讲，我们的行政组织呢，当然它的形态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当然呢，你要谈到很多细部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它问题非常多，非常多。我们就以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职位，这个担当人这个部分呢来讲起，来讲起。这会衍生出什么东西呢？就衍生出所谓的公务员法，公务员法的问题。那公务员法的问题在我们的实务上其实屡见不鲜，公务员法，公务员法。 公务员法它当然呢，包含了什么？公务员他的权利、他的义务哦，以及呢，他可能会受到一些，在他做出事情的时候受到惩罚，这个惩罚可能是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的惩罚。不太一样的惩罚，那很多的公营事业机构呢，虽然说他们可能不是一个所谓的公务员，但是他也是比照好像公务员法这样的一个模式，好像这个有些这个国营事业，尤其是这个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可能大家比较羡慕想要进去的这些事业里面，像我有一个学弟，他本身啊这个程度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并不是非常的好，就在某一年呢，就不小心呢就给他考上了某一间公股行库，哦，是国营这个公股行库的这个法务，那进去之后呢。虽然说一个月的薪水哦，月薪啊，大概没有说非常的多了哦，大概将近5万块哦，将近5万块，没有非常的多，但是呢，年终奖金啊哦，领了大概快要10个月哦，快要10个月，非常的开心哦，还跟我好好的炫耀了一番哦，所以看你领几个月，我领几个月。那这些人，像最近有一个案件也蛮有趣的哦，是跟公务员关系。有公务员呢，他其实不是真正的公务员，他是也是一样是公营事业机构里面的哦，这样子一个人员。然后呢，他本身呢，因为他加入了工会，他知道，因为老板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加入工会哦。这个当然，虽然嘴巴里都讲说你鼓励你参加了，但是呢，就加入工会。然后呢，更十恶不赦的是他当了工会的干部哦，这很该死，对不对？哈，当工会干部。那更该死的是呢，当工会干部之后，就这个事情呢，就做的比较少一点。哦，比较少一点。那我们就讲，比方说呢，他这个公务员哦，这个加入公会的公务员哦，那这个公营事业的人员，公务员本身没有，是他是一个公营事业的一个员工哦。他加入完这个公会之后呢，那本来老板给他，比方说这个一个月哦，比方说10件案件哦，那老板就说，我体贴你一下哦，这个你好，这个真的是公会干部真的非常的辛苦哦，非常的辛劳，所以呢，我每个月呢就给你5件案子就好哦，那你别人做10件哦，甚至做11、12件，但是你只要做5件就好。就好好的当你的工会干部吧。结果呢，年终考绩的时候，因为公务员这个员工觉得说，哇，这老板太贴心了哦，这个对我这么好，还帮我减量工作。就年终在打考绩的时候呢，就以什么？就以呢他工作的这个数量不如人家为由呢，就给人家吃一次饼吧。好，吃一次饼。那这样的话，就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像就是歧视工会会员这样子的一个疑义存在，哦，疑义存在。那当然就是其中的一个小面向。那回到公务员法这个部分，其实很多的一个问题呢，比方说像之前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去在电视上面看过的，像有些校长呢，哦，他在营养午餐的这个案件上面，他可能疑似收取了回扣，哦，疑似收取了回扣。那这个部分呢，哦，就是可能会面临到除了刑事责任之外，可能就会有一些公务员的一些惩戒责任。哦，惩戒责任。那像我本身就接触过其中几位校长，哦，那其中一位呢，哦，他来的时候啊，就跟我讲说呢，我一毛钱都没有拿。哦，那我说那你没有拿钱，那怎么那为什么人家说钱给你，而且被人家找到呢？他说是这样子，他说因为他这个校长室呢，大概是长这样，我就讲给大家听听看。哦，就是他在校长的位置呢是这样子，哦，他这个校长坐在这边。然后呢，校长室的这个桌子，其实大家说到公务机关的时候，他们长官的前面通常会有两个小的这个小的椅子，哦，会有两个小的椅子。那这两个小的椅子呢，基本上哦就是给两种人坐的，哦，一种是比较新的人，哦，另外一种呢是这个等于说是属下，哦，要这个拿公文请示的时候，他可以坐在这边，然后跟这个所谓的首长来对话。然后这里有个沙发，哦，这有一张沙发，然后门在这里，哦，门在这里。那结果呢，哦，这位校长说他没有收钱啊。哦，都没有收钱。哦，这当然就这个位置呢，稍微经过我调动，哦，不要让他抬到哪个学校。那这个厂商他的陈述讲，说厂商呢，哦，进到这个哦进来之后，哦，进来之后呢，就直接坐在这个椅子上，哦，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呢，把一本杂志，哦，就是拿了一本杂志。那杂志当然，大家有些女生可能会喜欢看一种杂志，就是它这个里面有送东西，有没有？像车站底下就有在卖，哦，就是日本杂志，然后一本杂志后面里面夹了一个可能是 Burberry 的那种宣传包啊，哦，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厚厚一本。他拿像类似这样的杂志呢，就厚厚一本，就把它放在桌上，哦，放在桌上，哦，放在桌上之后呢，这个人就后来谈了几分钟之后呢，就离开了，哦，就离开了。那我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说，哎，那个校长，请问一下，哦，你是第一次见过这个人吗？你认不认识他？他说不认识，然后不认识他，第一次见到面而已。那从这边就知道他说谎，为什么？因为你真的一个，比方说你如果是校长，那你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进来，第一个呢，你会请他坐沙发，哦，你不会让他坐到这边来，哦，不会这样子，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不是一个很尊重的一个，因为大家看了你就知道，一个是校长是高的，他那只是矮的，哦，是个小小像板凳一样的椅子。其实当然，他坐那种地方呢，就有点不太尊重，不太可能。哦，第一次见到面的人，不太会这个样子，哦，不太会这个样子。 那再来呢，人家把东西放在你桌上，一本东西放在桌上又没有带走，你不会发现吗？那你桌上又干干净净的，因为校长可能比较闲一点，所以桌上没什么工位，你就这你不会发现吗？不会发现吗？然后我跟他讲之后呢，他就因为他家人都在旁边呐，家人都在旁边，然后后来呢，他当然一开始是为了面子都不讲，都说没有，绝对没有怎么样，然后我也不戳破。后来呢，他自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其实是有拿，但就拿两次而已，但那两次也是拿的，还是拿的，所以这样一个案件里面，假设说，比方说之后呢，可能因为依照这个台中自治条例的规定，比方说这个校长被判刑，其实他除了这个刑事责任之外，他还有什么公务员的一个惩戒或者是惩处责任？像这些校长现在都被停职的状态，他停职呢只是暂时停止你的职务，之后如果你被判决确定，或者是我们的公职会又做一些这个惩戒处分的话呢，你还要再受到另外一层的一个这个处分。所以呢，像这种实务上的案例呢非常的多，比方说他被停职之后，薪水都可以继续领。薪水可不可以继续领啊？他说是领半薪嘛，领半薪。那领完之后，比方说领了一年的半薪，假设呢这个奇迹发现他被判无罪，被判无罪，那这一年的年资呢，可不可以并记入他的退休年资里面？退休年资里面。那有几个校长闪的比较快的之前就提退休然后准的。那有些人退休申请到一半就案子爆发，叫他退休呢，是不是还要给他过？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在公务员法里面呢，可能需要去面对的问题，这是最小的一个单元的部分，所谓的公务员法。那到内部单位和行政机关之间呢，它的一个区别啊，是我们在行政组织上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之一啦。区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讲理论上，呢，只有行政机关呢可以对外做成意思表示。只有行政机关可以对外做成意思表示。所以比方说呢，举凡我们要做成一个方法上的任何一个意思表示，比方说呢，像这个行政处分。一定要由行政机关的名义来做，一定要以行政，这个我说学理上，是一定要以行政机关的名义来做，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去理解的。如果内部单位呢，你要做成一个对外做成意思表示，很抱歉，你不能够自己做成一个意思表示，你必须呢依附在行政机关的这个部分呢，你再去做成一个意思表示。比方说像一个内部单位，我们最常去举到的例子呢，像我们的诉愿审议委员会，诉愿审议委员会。或者是说呢，像比方说各个县市啊，它都有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就业歧视的部分，其实各个县市呢，它都有一个这个等于说像这个审查有没有就业歧视，这样子一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做成一个判断之后呢，比方说这个台北市什么什么就业歧视什么审议委员会之类的，这个委员会做成一个判断之后呢，它呢会把这个决定呢等于说公示出去，做成一个处分。比方说，这个 A 公司啊，你涉嫌这个性别歧视，可能比方说女性的员工呢，你给他怎么样的一个不利的对待？那这时候啊，内部单位可能会做成一个决议，比方说这个委员会开会之后决议说，你这个人要被处罚，这公司要被处罚。那这时候他不会用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叉叉委员会的名义来做，他会什么？他会以台北市政府的名义来做，我以行政机关的名义来做，是我们在学理及实务上的一个常态，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呢，我这边要打一个问号，我们之后会想继续讲这个部分。因为行政机关跟内部单位呢，有时候啊，在区分就是我们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现象，在区分上呢有些问题，会有些这个疑义存在。这个疑义呢，其实主要是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我们自己啊，对于一些概念的认识不清。比方说有一些某些局啊，某些局，但像目前我们是面临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再造，但某些局处呢，其实它到底是不是行政机关呢？在我们的目前的现行法里面呢，事实上是有些模糊地带的，像有一个有至少两个这个我们这个行政机关的一个局处啊，我帮他们当过这个法顾，那去的时候呢，每次我都问他们同样的问题，说，你到底是行政机关还是内部单位？每次答案都不一样，会场都不一样。然后呢，首长会觉得他们是行政机关，因为他首长比较大一点的感觉啦。但是呢，底下的员工呢是觉得说啊，我们都内部单位、幕僚单位而已，因为他在发行政处分的时候，他比较不用背这么大的责任。所以他在到底是内部机关还是一个所谓的行政机关，内部单位是行政机关，有时候在我们的实务上，反正在区别上，有时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麻烦的一件事情。那进一步呢，我们讲到说呢，在机长第一回讲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过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比方说像如果呢，我们把这个行政机关呢，我们把这个行政机关把它拉出去，拉出去之后呢， 会变成一个什么？会变成一个所谓的独立机关，好，独立机关，独立出来。所以独立机关的概念呢，其实很好理解，很好理解。基本上就是把一个行政机关呢独立出来，啊，一个独行政的独立出来。但这独立的一个这个方式呢，其实是有限度的，啊，是有限度的。换句话说，你要让行政机关独立出来，啊，不是不行，但是呢，你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啊，付出一些代价。那这个代价呢，当然就是说，它在我们母体这个部分，啊，就大脑的公款这个部分，它大脑承受住呢一个行政机关，啊，它一个独立机关它跑去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呢，它就有可能什么？有可能在行政一体这个问题上面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疑义，哦，产生疑义。那我们讲到行政一体呢，基本上所有的国家的机关呢，都应该能够回缩到我们的国民主权，哦，回缩到国民主权。那独立机关独立出来，会不会让一个这个独立机关它突然就不受控制，哦，不受控制？那这里呢，其实这个在立法的设计上呢，我们可能是多虑的，哦，这个当然是多虑少虑还不知道，但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是多虑的。为什么呢？因为行政这个所谓的独立机关，它虽然说我们看到一个虚线，哦，它是被独立出来，但是它有个实线，哦，把它拉住，绿色的一条实线呢，把独立机关拉住。好，这是我们先讲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虚线的这个部分是虚线的部分是国家呢掌控力道比较小，哦，几乎可能没办法掌握的部分，它的作用法的部分。作用法的部分，就是行为法的部分。那简单来说呢，当一个独立机关呢，它要去做成一个，哦，所谓的这个行政处分，做成一个，比方说跟人家签行政契约，哦，或者是要做什么行政指导等等，这些行政作用的时候呢，它是不受到干涉，它不受到这个母体的干涉，哦，这个大的公法的干涉。这大公法对他而言呢，哦，只意见呢，顶多只能供参考，哦，甚至连参考都不用参考，哦，参考都不用参考。当然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的一些疑问存在，好，等一下我会有讲到这个有关于独立机关的救济问题，好，那我们再详细去说它。那这是作用法的部分，我们看虚线，好，就是说呢它可以独立的对外做成一个这个行政作用，但是呢在绿色这个部分它要用什么东西把它拉住，用组织法把它拉住，好，组织法。所以呢独立机关在组织法上面呢其实没有独立，好，其实没有独立。怎么说呢？比方说呢，独立机关里面这个人他的任命，哦，他的任免，哦，那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这个释字第613号解释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有关于独立机关，像 NCC 他主委，哦，或者他相关委员的一个任命，哦，他的甚至后续的衍生出的一些问题，像的免职，哦，这个免职当然是一个关于他的惩处的这个部分，哦，免职，哦，人员的任免、考绩的评定，哦，以及呢在我们的组织法上面，我们要控制这些机关的人员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由母体这边的这个上级机关这边来做这个拘束，哦，来做拘束，哦，所以呢在我们的组织法上面，我们还是牢牢的掌控住什么？掌控住独立机关，哦，独立机关。这是我们呢在讲到独立机关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那跟独立机关可以做一个相对照的，往往呢是一个行政机构，或者是这是一个行政机关，我们通常是行政机构的一个部分，它呢被拉出来，一样用虚线的方式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所谓的行政法的，哦，行政法的。哦，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它就比较没有这个实线呢去拉它了，哦，比较没有实线去拉它，在组织法上面它也独立出来了，在作用法上面它也独立出来了。那这时候呢，只剩下一个虚线，这个虚线呢叫做母体，哦，就是本来那个这个公法人或行政机关呢，对它有什么？一个监督权而已，哦，一个监督权而已，哦，所以独立机关跟所谓的行政法人之间，它其实有相当强、相当大的一个差异性。我们光是从它的一个形式就知道说呢，独立机关呢，它是这个有它等于说有一部分是被还是被牵着的，哦，还是被牵着的，哦，那有点像是比方说那个一个小孩子你要离家了，对不对？哦，离家了，那这种小孩子离家是离得比较彻底，就是他可能会规定说呢，你每天都要接我的电话，哦，10点钟呢，妈妈就打电话到他的这个住处来，哦，看本身在不在，哦，你要被男生出去鬼混，哦，然后你要接到电话之后呢，才能够这个才算数，哦，才算数，而且还要视讯啊等等，哦，我就听过这种管控方法，很可怕，哦，那这个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管控还是在，哦，还是在。那另外一种像我们的独立这个行政法人呢，他就是放牛吃草，哦，你要去住哪里，哦，可能家里面的人不见得知道，哦，不见得知道，但是呢，还是有个监督权存在，哦，还是不能够完全去依托，哦，这个等于说本来这个监督机关的一个监督了，哦，监督。那进一步我们要更详细一点，什么时候呢？我们会把一个 机关或者是一个机构变成是独立机关。什么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机关或机构呢变成所谓的行政法人。我们先澄清一点哦，不管是独立机关或者是行政法人呢，它的本质，它本来呢有可能是机关，也有可能是机构的哦，这两个都有可能哦。只是说呢，比较常见的是机构呢变成行政法人，以前的机关呢变成独立机关，哦，机关变独立，这是我们今天画这个线的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不排除呢这样的可能性是正好反过来哦。比方说呢，有一个机构呢变成独立机关，一个机关呢变成一个独立的行政法人，这都是在概念上有可能出现哦，只是我们在目前的实务上。基本上来讲，在获得学历上的多数呢，都是机关变成独立机关，机构变成一个这个行政法人，哦，行政法人。那在有关于独立机关的这个部分，哦，独立机关的部分，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会用变成一个独立机关来做这个行政行为呢？哦，通常来讲，哦，通常来讲是一个高度管制的一个事项，哦，高度管制的事项，或高度公权力的事项，哦，高度公权力，哦，或者是有这个多元价值的。这件事件啊，多元价值，或者这种敏感性的公权力，好像我们就看看我们有这个所熟知的这种独立机关的一些这个形式哦。比方说呢，最当然是沸沸扬扬最久的，好像我们的 NCC 啊，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为什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它把它独立出来变成是一个独立机关呢？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要给新闻局管一管就好？因为呢，我们知道言论自由是一个哦，是一个这个等于说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权利，哦，一种基本权利。那对于言论自由的一个管制，它其实呢，应该是要受到比较高的评价，尤其是为了整个民主制度的实践。如果呢，我们今天这个每个报纸呢都在唱红打黑呀，啊，哦，都在歌颂领袖的伟大，那我想这个民主制度很快就没有哦，就没有哦。所以呢，对于言论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价值。你对它的介入呢，是一种高度公权力的一个介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让什么？就会让一个独立机关，等于说呢，不受到执政党所控制的这些机关所管制的这种独立机关呢，来独立行使职权。那当然，这个完全不受管制的可能性呢，当然也不多了。哦，真的是也是还是会被多少都被影响到，哦，被影响到。但是基本上它是可以比较能够被切开的，哦，比较能够有它的独立性的。哦，所以呢，在言论自由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把它。区分出来管制啊，它言论自由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以去探讨，比方说像我们在制裁法的一个部分啊，像有些国外游说团体啊，那时候来找我们说，哎，你可以帮我们的这个研究一个方法啊，比方说呢，他可以说，比方说我们今天著作权人好了，我只要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一个这个疑似有侵害著作权的东西在上面，我可不可以呢就这请，不管是哪个行政机关或者是。比方说这个 ISP 呢，把这个网站就锁起来，就封锁网站，好，封锁网站。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先不讲它的一个比例原则这个部分的一个问题，其实它就牵涉到像言论自由的一个管制，好，言论自由的管制。那像这个有些国外的社团就会说，那你们可不可以啊？哦，这个不透过 NCC 呢？有没有一个途径是我们不透过 NCC， 好，不透过这个主管机关呢？我们直接找 TPO， 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制裁局。直接封锁一个可能疑似侵害著作权的网站哦，当然这部分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好，绝对不可能。这基本上如果真的这样做，就上权入股了啦，哦，这真的是太夸张。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坚持说呢？像有关于网站的封锁等等，或者是对于一些这个电信的管制呢，我们要给一个独立机关，就是怕什么？就是怕这种文字狱啊，或者是多元民主没办法实现。那像另外像比方说公平会哦，对于交易的管制。或金管会当然它是不是一个独立机关，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争议了。不过呢，如果它把它当成独立机关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对于金融的管制呢，事实上也是一个高度公权力的一个形式。那如果说呢，执政者可以完全掌握这样的一个公权力的话，他可能就会透过什么？透过金管会这样的一个怪兽呢，去怎么样去这个压迫他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机关呢，去捐钱啊，这个其他的公司去捐钱啊等等，好像。这个有一个老律师哦，他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他就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也是前几年没几年前的事情哦，就是呢，反正也是一样一件事情的去见的某一个执政党哦，现在就不想拿这个党哦，见了某个执政党的这个大佬哦大佬，然后所以刚见面没多久说，哎呀，我们最近办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活动哦，资金缺口还有3亿哦，每天担心的睡不着觉哦，那这时候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还有3亿哦，数字都给你讲哦，你就只要跟他要账号，然后把他会钱汇进去就可以哦。就看到两颗石头说，哎呀，你看那两颗石头多漂亮哦，就会2亿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有一些暗示哦，你要听得懂哦，听不懂也没办法。那 这个关于独立机关就是怕什么？就是怕说呢，国家它既有这种公权力的管制哈，然后呢，这个去压迫哈，等于说破坏民主制度，或者是破坏整个这个跟等于说侵害人民的权利哈，这是一种形式哈。像我昨天讲到是 NCC 吧，哈 NCC。那另外像我们行政法人哈，行政法人它其实呢，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比较低度政治性的哈，它的公权力的一个色彩是比较低的哈，低公权力。低公权力色彩，好像我们目前的一个行政法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就是以前的这个俗称的这个以前所称的这个中正纪念堂啊，现在听说叫做台湾民主纪念馆啊。那不管怎么样，它的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两厅院呢，就是所谓的行政法人，行政法人两厅院啊。那么可以想，两厅院每天在跳舞，在唱歌，对不对？跳舞唱歌跟公权力的一个这个部分，它就是比较什么，比较远一点，离比较远一点。那其实呢，我们目前已经通过一部法，叫做所谓的行政法人法，行政法人法。那行政法人法呢，它其实主要的目标是谁？当然，它很多不同的目标了，但它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我们的公立大学呢，其实到底它的定位是什么？它定位是什么？其实公立大学目前就我们的一个学理上面的一个探讨，是认为呢，所有的公立大学或公立学校呢，都是所谓的行政机构这种公营造物的性质公营造物的性质。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也把它当成是一个行政机关。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些公立大学呢，它可能是机构，可能是机关，总之呢，它就是在整个大的公法人里面呢，作为一个什么一部分。所以有些学校的，如果对于这个大学法或对于这个大学这个自治啊，研究比较透彻的学者，他甚至会讲出一个非常这个传神的一句话虽然说他不会写在论文里面但是呢，他其实在论述的时候都会讲到说呢，公立大学就很像是教育部的一个下面的行政机关教育部所属的一个行政机关这句话讲得很难听啦，而且呢，其实在学理上面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过呢，很能够说明我们现实实务上的一个运作的一个实情一个实情。那我们如果先不管这么多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我们的公立大学呢，就是进一步呢要被行政法人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目标。好像大家知道，我们有些学校呢有领这个所谓的5年500亿的预算，在你5年500亿的预算的时候，这个补助款是有付款的啊。这个付款是什么呢？是你要致力于推动行政法人化致力于推动行政法人化所以很多学校怎么样致力于推动，就拿5年500亿的钱呢去办一些讲座讲座讲什么呢？讲行政法人如何立法啊，怎么这些东西讲座，然后你可以算成是一个有推动行政回到行政法人化的一个业绩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成果这个成果报告蛮荒谬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子。那这个是两种我们比较这个变等于说进一步延伸的关于行政组织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些行政组织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可能会对外发生一定的行政作用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部分会对外发生行政作用。那对外呢这个部分它可能呢对象有两种人对外有两种人。一种呢是人民对人民就是一个人民这样一个个体。另外一种呢是另外一个公法人有可能。那另外这个公法人呢，可能是比他小的公法人，也可能是比他大的公法人所以呢，像比方说呢，如果今天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框框呢，如果他是一个这个台北市的公法人，那台北市公法人呢，他可能就会对什么？他就可能会对这个小的框框，这个大跟小大小是这个比例，就大家先不要去那么在意那这个框框有可能是什么？比方说呢，他这个比方说新北市的一个另外一个什么像这个现在新北市已经没有，底下就没有再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团体比方说我们讲到桃园县桃园县它的一个，比方说龟山乡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另外的所谓的这个公法人，也有可能是什么中华民国这个更大的公法人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说像我们台北市的环保局呢，有可能会去采拔什么，去采拔中华民国政府。里面的一个某一个机关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有可能发生，所以行政作用呢，有可能会对于人民，也可能会对另外一个公法人。那当然呢，这时候当另外一个人民所或公法人呢，产生这个对于这公权力的这个行使呢有所不满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我们之后会衍生出来的这个救济的问题反制的问题，就是救济。那这时候呢，当然我们说呢，其他的这公法人呢也可以提救济。 那这样一个行政作用的一个行使呢，其实它的名义都是谁？名义呢都是行政机关来做。比方说呢，今天我们要，我刚才讲到这个台北市环保局呢，比方说看到中央的这一个比方说营建署它来从事一个，比方说从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程或等等，他觉得营建署呢，他这个有这个等于说有这个违反环保的相关法令，他可能做采访。那采访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名义机关是谁？名义机关其实还是什么？还是这个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环保局这个行政机关或台北市政府用行政机关的名义，那在我国呢比较少看到说呢是用公法人的名义。比方说呢，我们在看到裁处书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看到说呢是台北市的裁处书，它通常会写个台北，你都写个台北市政府或台北市政府底下哪一个，比方说都市发展局，比方说建设局等等，它大概都会只会写到行政机关这个层级。那很少，我几乎没有看到用中华民国、用台北市、用新北市这些名义呢，就是没有政委两字这个名义呢，直接做成一个行政主分。那其实理论上也应该是以这个人呐、作为行政主分的这个主体只是我们的一开始等于说在讲到行政组织的时候，必须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国呢，它其实真正的在整个行政组织，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其实整个它的主角在哪里主角就在于这个行政机关，是所有行政组织问题的核心。核心，那这个核心呢，基本上你能够掌握、能够理解的话，整个行政组织的问题呢，大概呢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这个，等于说对各位而言呢，在考试上面就不会构成太大的阻碍。好，这是一开始我们先把大概行政组织的概念呢，帮大家很快的用一个很快的方式呢，大概做个鸟瞰，大概做个鸟瞰。当然，这个行政组织呢，对于人民也好，对于整个这个，像今天还有个新闻嘛，说这有人呢。这个走在桥上走在桥上，他不是靠右走，他是靠左走，然后走着走着呢就走到桥下去因为这个桥有个洞就天坑这样子就抓去。那抓下去之后呢，这个赔偿义务机关就说这个你自己靠左走那我们这个国家是右派国家，不是左派国家啦，你靠左走呢这个基本上你是自己本身就已经违反了一些这个可能他就是。这之一，他说你是不是有违反一些道路相关的法规啊？那就这个人就说，那你没有看到任何一条文说要求我们行人要靠右走嘛？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做了一个国家赔偿。那其实呢，那后面会衍生出上次我们在最后上课的时候讲到的一些像我们的行政指导啊，或者是行政作用等等，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害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国家赔偿的问题。国家赔偿的问题，这当然是可以从这个图上面去呈现出来的，呈现出来的。好，那我们看到。第七回讲义的第一页基本上呢，这些比较简单的概念，先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重整。我说行政组织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基本上我们说可以分成这个个别的行政法规呢，可以分成行为法，及分成所谓的组织法。组织法，这个在我们讲到依法行政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的时候，其实一再跟大家强调过这一点。尤其是呢，我们在讲到所谓的依法行政的法律保留的时候呢，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说啊。所谓的这个作用法就是行为法行为法。那你要行政行为呢，一定要有行为法作为依据。那组织法上面的这个法律呢，基本上不能够作为什么？作为作用法上的依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也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非常基本的问题。那如果呢，你是用一个什么？用一个可能没有经过法律授权的等等的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等于说组织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呢，去当初作用法的基础，那基本上就会有个适法性的疑虑所以我们才讲说呢，法律保留你要看，到底是一个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的问题，还是作用法上法律保留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之前讲到的依法行政，基本上呢都是在讲所谓的作用法上或行为法上的一个这个法律保留。那今天。反过头来讲呢，我们要讲到的是一个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也是组织法组织法行政组织规范我们刚刚所讲这些行政组织的这个法律呢，就叫做所谓的组织法。那可能同学会觉得奇怪作用法有要有法律依据，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作用法会直接侵害到人民的权利，对不对？所以这个箭头，白色箭头是一定会侵害人民权利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作用法的保留。作用法保留，法律保留。那他会觉得说奇怪了，那行政组织他静静的在那边呢，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呢对我们人民而言不会产生什么直接的侵害。那为什么在组织法上面呢，我们也要求要求呢这些东西呢有一个组织法上的保留为什么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呢无限制的让行政机关呢不断的长大，让行政组织不断的这个长大扩充我们可以想见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透过立法者，能够透过相关的机制呢，去控制住所谓的这个整个行政组织它的一个规模的时候，那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不断的这个行政组织一定会不断的扩充，啊，一定会不断的扩充。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公务员一个冗员很多的地方呢，他就会裁员，或者是说不要说裁员啊，就不会再继续加人。他一定会继续加人。他可以一个人做半个人的工作，做半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如果可以从半个人变成0.5个人，这个0.25个人，他也会一样这样减下去。他最好做到就是这个人呢，我都不要做任何的工作，让别人去做最好。很多机关呢，我发现都是这个样子。最常见的一个运作模式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像一个，比方说某一个机关，这个大家不用记，听听就可以哦。某个机关呢，这个机关，他可能呢就委托给一个民间机构，一个民间机构，这个民间机构可能是个公司，可能是顾问公司、管顾公司，也可能是这个律师事务所，也有可能是一些基金会等等，反正就委托民间呢，比方说做一个研究计划，做计划。那这个计划的金额呢，比方说一共，比方说1000万，1000万比较大型，稍微中大型的计划，1000万，他就把1000万呢就丢给这个民间，跟他讲说，你要帮我完成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是一个，比方说调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政，像什么样的稽查，都有可能。好，那这1000万里面，它不会，这1000万它一定是有很多的名目嘛，很多的名目。有一个名目呢，就是人事费，人事费用，通常占整个计划的一个金额的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你要聘人，聘人。那理论上而言呢，比方说这个民间机关拿到1000万之后，比方说他要聘20个人，那聘20个人理论上应该怎么？应该是帮民间机构来执行这个计划，等于说它其实编制上来讲，应该是基本上应该是编在民间机构这边，让民间机构所用来完成计划，但是呢，在实际上运作都怎么样？比方说聘20个人里面的可能有5个人，比方说5个人，他呢没有错，也是民间机构聘的，但他上班地点呢不在这个民间机构，他也不帮民间机构做这个计划，他呢这5个人就会回流到这里，就是回流到行政机关来。让行政机关，因为行政机关出钱，本来这1000万里面呢，都是给你聘你自己的人用自己的这个事情的，结果呢，他把其中一部分的人强迫你抽调回一个机关来帮他做事，他会跟你谈得很清楚，你要嘛就不要跟我签约，你要跟我签约的话呢，你就要怎么做？所以像很多行政机关有些人呢，这个人力啊，他其实不是用花自己的钱去聘的，他是怎样？他是凹民间厂商聘给他用的，聘给他用。其实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对的一种做法，非常不正确的一种做法。那当然呢，除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外，很多约聘，很多约聘，只要呢，这个有约聘的缺呢，当然很多公务员都会希望说有约聘的帮他做事情。然后呢，像这个我也记得一个同学，他已经到这个市政府去当某个市政府当约聘，然后呢，他在大概4:50的时候，只要用电话，就某一个正职的公务员呢，打电话跟他讲说，某某人啊，有个案子很急哦，赶快先帮我弄一弄，赶快传给我看。结果呢，这同学啊，就兢兢业业赶快的传来做。虽然说呢，时间已经晚了，他做到这个等于说4:30跟他讲，他做到大概5:00了，把一个初稿弄出来，想说先给这公务员看一下，不是很急嘛，对不对？就 email 给他，然后打电话去，人不见了。人不见，然后就问说，那个某某人怎么不在？然后说，他下班去啦、下班去，就是说呢，他基本上是会怎样？我讲那么多，其实回过头来就是说呢，其实行政组织的东西，它会自我膨胀的，就叫做那个这个很难有很难听的名字，叫做组织的帕金森化，帕金森化就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效率，任何组织，不管是公家，不管是民间，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包含德国人也有，常举的一个。这个说的一个故事是几年前的，在德国还有一个等于说很早以前成立了一个小组织，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呢管的是什么？是第一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德法关系的一个这个等于说德法友好关系修复委员会这委员会专门就是修复说第一次大战就是德国跟法国打在一起嘛，反正大家觉得这感情很差了，所以要用委员会来修补双方的感情。那这委员会呢，到了前几年还在。到前年还在就是说他已经看第一次大战1914到1918到现在多久？20大战都打完了但是第一次大战的德法关系修复委员会还在那但现在解散了没有？我不知道。但几年前我还看过他们的东西很有趣很有趣。所以一个组织你成立出来之后，就你生一个孩子出来，你很难把它怎么样？把它砍掉，很难砍掉他自己会防卫自己，所以我们要组织法为什么？因为 不能让组织不断的扩张啊，然后呢吃掉国家的预算，哦，吃掉国家的资源，哦，不然的话就会像癌细胞了，好，哦，等于说就是组织本来是一个什么，本来是一个好的细胞，但是你不去控制它的话呢，可能就变成自己恶性肿瘤，哦，恶性肿瘤。所以在组织法上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法律依据，好，哦，就是首先我们要去理解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一页最底下这里有讲说，行政组织呢仍然还是要受到宪法呢以及法律所拘束，哦，这个没有例外，哦，没有例外的。好，那看到我们讲的第二页，哦，第二页我们看到行政组织呢它的结构，哦，那当看到黑板这个图之后，看到这些文字的叙述啊，应该会比较简单了。所以行政组织的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哦，基本上呢它的这个等于说我们可以分成啊两种，一个广义的行政主体和狭义的行政主体，哦，狭义的行政主体。那狭义的行政主体呢指的是什么？指的主要呢就是所谓的公法人啊，哦，一个法人格，哦，法人格像中华民国，哦，像台北市这样子的公法人，哦，公法人。那至于说呢，哦，狭义的行政主体，那广义的行政主体是什么呢？广义行政主体呢其实就除了公法人之外，它还把我们这个实务上所习见的这样的一个机关主呢含纳进去，哦，所以呢包含像这个行政机关呢本身呢也变成是广义的公法人的这个或行政主体这样的一个部分，一部分这当然是比较这个比较是我国和日本，好，等于说这两个国家，好，慢慢发展出来一个跟德国呢可能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结果了，一个结果有它的好处，当然有它的缺点，好，它的缺点啊，等一下再说。还有狭义的行政主体呢，就叫公法人，哦，公法人，这个是一般来讲，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行政组织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最一个完整的、最完整的一个人格，就是公法人。那公法人它的判断标准呢，我们应该讲第三页，这是沿袭的我们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67号解释呢，哦，有关于这个审的这个部分，哦，审它到底是公法人的一个问题呢？那大法官提出了一些一连串的标准，哦，告诉你呢什么叫做公法，哦，什么叫公法人？那包含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公法人呢必须，哦，是这个依公法设置的，哦，必须有这个公权力，哦，这样的权能，哦，并且呢还是一个权利义务的主体，而且呢很重要的是构成员的资格呢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所谓的强制性，哦，强制性。那讲到强制性呢，我们可以稍微补充一下，上次我们讲到行政契约呢，其实就 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帮大家做一个这个复习和补充啦。大家记得我们的依照我们现目前的实务见解呢，啊，我们的劳工保险，啊，它是一个强制保险，啊，那我们目前的实务上是认为呢，这种劳工保险的契约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契约，好，啊，行政契约。那大家不知道会想到一件事情，今天是我本来要补充，但是后来一讲课一顺下去呢，我就忘记这一点了。其实当我们想过，就是说，如果是强制的保险，哦，强制的保险，那强制性的一件东西有没有合意存在？这个合意还在不在？那合意，哦，双方是你之间的一个协议还在不在？哦，所以有些人就提出质疑，这个质疑会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劳保这个部分呢，反正已经有一个实务见解在，哦，但是在健保这个部分呢，像上次我画了一个三角形，哦，三角形。那这三角形里面呢，我们讲到说呢，其实人民就我们的被保险人呢跟健保局之间呢，其实应该有点类似像是一个什么，像是一个公法上的债资关系，哦，这样的一个性质。那有同学就问了，不止有人家问的主席，就是说，哎，那这个公法上债资关系为什么不是行政契约？啊，为什么像不要像这劳工保险一样，把我们的健保也看成是一种行政契约？啊，就是说呢，在我们被保险人跟健保局之间，啊，这个关系。那其实呢，这个会有两说啦。有两说，一说呢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提的这个公法上债资关系说，另外一说呢则是采取行政契约说。那为什么会采取所谓的公法上债资关系？为什么我会先写这一个？因为呢，我们就指一件事情，如果是强制保险，哦，健保法这个全民健保是一个强制性应该加入的保险，那连我们的契约要不要缔结哦，都已经是强制性的，那有什么契约有什么合意可言？哦，所以呢，这个强制这件事情呢，有时候，那回推过去说，那劳保为什么会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其实呢，我们的实务见解其实也是可以值得深究，哦，可以值得深究的，哦，所以在这种所谓的强制，会不会让我们的这个契约的这个关系的成立呢变得不可能？哦，是我们可以放在心里面，哦，去想一个问题。在考试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两说并成，哦，如果说劳保这个部分也可以两说并成，然后你采取实务上目前的一个有权解释的一个说法，哦，那健保的部分也可以两说并成，哦，这一点的时候把它强制力这三个字，哦，顺便帮大家补充一下。那这里这强制力的当然指的是说你构成员的资格啊，哦，其实你没有选择的，哦，你就一定是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哦，所以公法它一个要件很重要的是它构成员的取得并不是一个你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哦，它有一定的这个强制性，哦，强制性。那进一步呢，他又讲到说呢，像我们关于 这个地方自治团体的这个公法人的要件呢，必须两个，第一个是享有自治这个实施事项订定规章哦，并且执行的这个权限，还有必须享有所谓自主的一个组织权哦，自主的组织权。那当然之后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看到地方制度法的一些规定，这种所谓的自主组织权呢，主要讲的就是一个概念，叫做组织高权哦，组织高权哦。什么叫组织高权呢？其实组织高权呢，主要在我们讲到地方自治团体，或者是讲到某一些具有自治权的组织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会讲到所谓的组织高权哦，组织高权。那另外组织高权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像财政高权啊，或者是立法高权等等，立法、财政这些高权。组织高权、立法高权，这个或者是财政高权的指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呢，在这个机关，我就在我这个领域里面呢，我可以决定一件事情，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组织可以长什么样子，可以长什么样子，组织高权，组织高权。那地方各个地方它可以有不同的组织，但其实台湾呢，因为地方其实小，那大家抄来抄去，那中央的这个集权的这个特色呢还是在，所以我们地方政府呢其实长得很像，然后长得很像，那它的这个各个这个所谓的里面的局处呢，其实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那像在我们的这个对岸啊，对啊，它其实虽然有组织呢有些很像，但是它每一个省市的这个风格啊，会差的非常的多。哦，所以呢，有些人都讲说呢，某某人是大陆通，是大陆通。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哦，没有一个人呢是真正的大陆通，因为呢，大陆它虽然说看起来是一个国家，但其实不是一个国家，是好几十个国家，是好几十个国家，到每个地方去呢都不一样。哦，就不信的话，大家在如果大家有在国西来主政的时候，你去重庆哦，就知道那国家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哦，就是它跟其他地方就真的是不一样，哦，就不一样，然后那个警政等等，哦，都其实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性，哦，那个叫做什么，像有点类似组织高权的一个意思，哦，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观念是没错，但是我要讲组织高权就是他可以自我去做一些组织，哦，叫做所谓的一个享有自主的组织权限，哦，这边看看就可以。那在概念上，我们的公法的类型呢，包含在我们这个在讲第三页这里哦，很重要的，包含我们的公法上的社团法人，哦，还有公法上的财团法人。但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我目前啊，并没有一个公法上的财团法人这样的概念。好，哦，像所以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像我们的工业院哦，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业院呢，哦，可能呢，它比方说有些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财团法人哦，它很多都是政府出资去这个等于说成立设立，但是呢，这种所谓的政府出资所设立的这些所谓的财团法人，它其实基本上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公法上的财团法人，它还是适用，它还是一个司法上的财团法人，那只是执行公行政任务而已。好，所以呢，这点上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大家不要呢，把随便把一个财团法人呢，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公法上的财团法人，在国啊是没有这个观念，啊，是没有这个观念的，目前为止实务上都还没有出现过。好，像所以像什么像这个这个。一些财团法人哦，那看起来有点公行政的一个性质，但是你不要误认为它是一个公法上的财团法人。那第四页这边呢，括号三，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说财团公法的类型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呢，都会把公营招募啊列进去一个机构哦列进去。那看到这样一个分类呢，我想大家立刻就会质疑一件事情。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里面呢，我们把机构是列在公法人的次一级的这一个组织，对不对？我们看到是它其中一个小框框。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公法人呢，在概念上跟它并立？为什么跟它并立？这个啊，就是我国跟日本啊，其实是甚至德国有些教科书呢，它的一个这个有点这个等于说跟我们的理解和概念上不合的地方，这会造成什么？会造成我们对于公营招募的这个理解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误差。好，误差。其实公营招募的机构呢，基本上它不应该摆在这边，但是呢，很多教科书都把它摆在一起讲。好，摆在一起讲。那当然摆在一起讲，我们就先姑且看起。但是大家知道说，这概念上来讲，它们层次是不一样的。好，公法人是外面那个大的框，好，大的框。但机构或公营招募呢，其实是里面比较小的这个框框而已。好，好，这是先给大家建立的观念。那第四页这边我们讲的公营招募呢，其实当然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是一个人和物的结合，对外发生一定的这个利用关系，利用关系，看到这边就可以详细跟我们讲再说。那目前我们实务上存在的公法人类型呢，包含像什么？包含像我们已经讲到过的国家、地方自治团体，还有我们第五页这边看到的农田水利会，以及所谓的行政法人，行政法人。行政法人呢，我们这边看到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公法人，公法人。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哦，独立机关呢，它还是行政机关哦，它还是行政机关， 但是呢，这个当机构被独立成是一个行政法人的时候呢，它本身呢、啊、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就是一个公法，它是独立的非常彻底哦，独立的非常彻底的哦，所以大家不要把独立机关呢跟我们的行政法人呢混为一谈，它除了在本质上它所这个处理的公行政任务呢有很大的差异性存在之外，在整个组织体上面的一个是独立的人格，好，独立的人格，好，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并不是独立的人格，它只是机关的一种特殊类型而已，好，光这两者之间呢就已经非常不一样，好，非常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常常呢我在之前我在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也是理解了蛮久的，我从独立机关跟行政法这两个东西同时要进来，好，同时要进来，那它到底在哪里？好，我都想很久。那时候呢，正好啊，就是看到一些这个邪魔外道的东西啊，什么下蛊啊，然后那种就是南洋这些巫师啊，巫师。那这些巫师哦，我就看到一个照片，我就会做噩梦的照片，就是头飞在天上的，就是野武士他那个道行很高的时候，他的这个晚上的时候头可以飞出去做坏事，哦，把人家咬一咬之后呢，然后再飞回来，然后就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但是那巫师啊，他那个道行是有差异性的，就是说不是每个人头都可以飞得很高很远。有些人一开始他可能这个头啊，这个道行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他头可能只能飞低低的，而且呢，他那个肠子会连在底下，哦，肠子一个头会有个肠子连在这边，反正就是会有不断撕裂这样。我就说，哎，那就是独立器官，就是因为他是有一个有东西还连在那边，所以像阿南一样的时候，我后来就看，真的有发现。有蛮有闹趣的现象，有些家庭呢，他在外面会放一些灌木丛，哦，养一些灌木丛。那那时候呢，其实有些人讲出什么来，但有些老一辈的就说，因为有些巫师啊，哦，那个可能道行没那么高，所以偷着一下肠子，那个头飞出来，那会勾到那个什么，勾到那个灌木，然后之后就会掉下来，就死在那边，哦，就没办法害人这样子，哦，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哦，所以用这样理解就知道说，其实独立机关跟行政法之间了，那行政法是道行很高了，就可以飞出来之后就。对他监控等等，就长期都不会连在那边，所以当然这两者之间会有差异性，我就用这个很不伦不类的例子来做个比喻了。好，那所以我们这样强调说，行政法人本身呢就是一种这个公法的类型，独立的公法的类型，像我们两厅院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公法。那这公法我们基本上我们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督的方式，比方说呢，像两厅院，我们就用国家机关用监督的方式，监督跟所谓的上下隶属呢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监督只是外部的，就是看到他的东西。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说明。好，那底下我们看到第五页这底下有一个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其实这里底下我们这边就有提到，像我们的工业技术研究院，这种司法上就是一个司法上的裁量法，这边请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好，那讲义第六页以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关于广义的这个行政主体里面包含的所谓的公营造物的概念，公营造物是机构的概念，这个 Anstalt。那公营造物或机构呢，基本上它指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那在概念上来讲，它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整个公法底下的一个组织，一种组织的形态，而且是一个类型的组织形态。它的这个位阶呢，算是很高的，等于说是仅次于这个公法底下第二大的东西第二大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定义在什么？它定义是什么？这个我已经耳熟能详了。人与物的结合，以制定法规呢为其组织依据所设置的一个组织体，而与公众呢或特定人之间呢、发生法律上的一个利用关系。所以几个关键就在于说，第一个人与物，人与物，再来是一个所谓的利用关系，利用关系。所以公法人的一个概念，大家只要掌握它是人和物的结合，对外发生利用关系，就已经掌握整个公营造物的概念了。但是呢，这时候相关的问题呢，或衍生出来的问题呢，马上就跟着来。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它这个人和物的结合跟对外发生利用关系，它为什么会不是公营造物？为什么不是行政机关？那它跟行政机关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行政机关呢，其实它也是人和物的结合，然后对外发生一定的利用关系嘛，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为什么呢？我们这边会特别讲它是一个某些东西呢，它是一个公营造物，好，公营造物。那我们先从几个例子呢，慢慢回推回去，大家或许会有一些比较能够去理解这个部分它的概念的内涵。那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啊，公营造物的例子，比方说像公立大学，公立大学这个我已经在刚刚说提过了，公立大学好像邮局或者是监狱啊、中烈祠啊、美术馆等等，他们这个在实务上面来讲，都说它是公营造物，公营造物，它的要件呢，包含它一定有一个这个等于说这个非常专门的一个法律啊，一个组织法设立，而且呢，它基本上是国家基于一定的目的来加以设立，而且这人和物呢，在功能上结合啊，并且呢，在跟利用之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营造物的利用关系。 好，利用缓冲之前要见。那在我们讲到进一步的它的种类之前呢，好，那我们当然呢，这个再把稍微把这个营造物的观念哦，帮大家呢做一个整理哦。所谓的营造物哦，公营造物，如同我们刚刚所讲哦，它是一个人和物的结合哦，人和物的结合。这个人和物的结合呢，这个物啊，当然通常指的是所谓的公物哦，公物。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一下，比方说这边有个公物哈，公物，好，公物。那加上一些人哦，这个人呢，哦，这个人啊，你会不会定非得是公务员不可？哦，不一定，哦，不一定，他可能是下一种公务员，也有可能是约聘人员，甚至可能是一个聘雇的哦这样一个人员而已，他可能不见得是公务员。基本上他就是只要求说的一个物跟人的结合，这个物当然有可能他不是公务哈，我绝大部分的情况呢都是公务哦，比方说呢这个像这个医院的这个建筑物哈，哦，就是一个公务哦，公务好，那在两东西结合在一起哦，结合在一起。外面的框框呢，整个大东西呢，我们叫做公营造物，哦，公营造物。所以在概念上就非常清楚了，哦，公营造物跟公物呢，是不是一样的概念？绝对不是。像这种公营造物，我们就举个刚，也举刚刚的例子好了。比方说呢，我们说公立医院是公营造物，哦，公立医院，好，公立医院。好，那公立医院它是公营造物，那里面呢它的公物是什么？比方说，好，哦，像建筑物，哦，这医院的一个行政大楼，哦，什么什么厅，什么什么馆，哦，什么什么厅，哦，那什么什么厅当然不是很好，哦，什么厅大概就是，大概就是已经哦，已经不行了，然后呢走掉之后全面祭拜叫厅啊。那通常像什么什么楼，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大的一个建筑物，哦，就是公物，哦，就是公物。好，那人和物的结合呢，可能还不够，对外你要发生一个什么？发生一个利用关系。哦，对外，啊，哦，这个对外当然是人民嘛。这个人民呢，他其实这个他有特殊的一种身份，跟营造物发生这个关系的人民呢，叫做利用，利用。那跟利用之间呢，可能会发生一个所谓的利用关系，哦，利用关系。那我先讲哦。这公营造物本身呢，它会有一个设置的目的，那这个设置目的呢，会表现在一个营造物的规章上，哦，所以呢，我们要设的公营造物呢，会有一个营造物的规章，哦，会有一个规章。这规章呢，就形同于是一个什么营造物它的组织法，哦，它的组织法。依照这个组织法呢，我们说，哎，我们可以设立这样子的一个公营造物，哦，一个组织法。好，那依照这个规章，我们说它是组织法。那进一步呢，这个利用关系是一个什么？它其实是一种作用法的形式。好，哦，作用法的形式等于说它是对外发生一定这个利用关系嘛。那这个利用关系呢，有可能是公法关系，有可能是司法关系。好，哦，有可能是公法，哦，有可能是司法。那这个利用关系呢，通常还会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营造物的一个利用规则，好，哦，作为依据。利用规则来当做依据，哦，所以其实来讲，规范面上会有两种不同的规范，一个是营造物它的规章，哦，规章；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所谓的利用规则，哦，利用规则；一个呢是组织法的概念，一个是作用法上的概念，啊，哦，作用法上的概念。好，那这个大概知道我们的营造物的结构之后呢，好，哦，当然我们可以想见到很多这个公法司法的一个关系呢，当然我们很多例子可以举。那公法的部分，我想就比较多见，哦，就。像司法的部分呢，其实也很常见，哦，很常见。像比方说呢，我们去这个博物馆，哦，去博物馆看展览，博物馆呢就是公营造物，哦，比方说像故宫，它本身有个组织的规章，有个组织法，那它也是人和物的结合，哦，很多宝物，对不对？哦，其实宝物就是赃物，哦，很多宝物，哦，宝物跟人，哦，跟大英博物馆是差不多的啦，哦，就是说反正把各地的赃物都集中在一起，哦，给大家看，哦，那只是呢我们这个大英博物馆，哦，它的然后不用收门票。但是呢，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呢，门票收的越来越贵啊，所以会越来越贵了。基本上是这个很多人去看嘛，所以它的收益已经是很高的。那这个利用关系，比方说我们买门票进故宫呢，去看这些宝物，哦，看这些宝物。那其实呢，这是什么关系呢？在目前我们的实物上的定位，哦，那假设说，比方说你今天付了一张门票的钱，结果呢一个后来他给你看展览，哦，假设说给你看展览，或者是你穿了拖鞋要给你进去，哦，那这时候呢，你要你可不可以打行政诉讼？哦，我们说这都不是打行政诉讼，因为它定位上呢，我们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司法上的一个关系，哦，司法上的关系，哦，但是它也不可能会被定位成是一个公法关系啊。但这个之间是定位成公法或司法，其实呢，营造物的利用规则或它的一个利用可以决定它的利用关系， 可以去哪里用关系。好，这是这个我们在讲到营造屋的时候的一个结构。所以呢，营造屋它跟行政机关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想象一下，行政机关它其实有没有强调人和物的结合？它也是，它可能本质上也是个人和物的结合。比方说呢，有办公厅设加上一群公务员。啊，可能是一个人和物的结合，他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他有强调外面有个利用关系，这层利用关系，其实呢好像没有，对不对？比方说我们讲到内政部好，内政部它是一个行政机关，一个典型的行政机关。那这个内政部呢，跟我们这边看到这样的一个公营招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最主要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个利用关系，利用关系，在公营招募这个领域里面呢，其实我们是直接去利用什么？利用这个人和物的结合，去利用人和物的结合。但是行政机关不是，你有没有去利用？比方说我可能要跟内政部申请一个执照，申请一个执照。但是我申请那个执照是一个法律上的地位的给予而已，我并没有什么，没有去真正去利用说这个内政部它的这个人和物的结合所衍生出来的功能。所以当我们去利用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人和物的结合，我去利用这一群东西，利用它的导览员，利用它的这个宝物，这是我的利用关系在这边。但是它跟对照像我们一般的行政机关，我们并不是去利用这个办公厅设和这个公务员，这个其实两者之间呢是相对应的，相对应的。所以呢，我们要去区分公营招募跟行政机关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公营招募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利用关系的这个地方，利用关系，这是。我们在公营招募的时候，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但不排除有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比方说呢，有一个人呢，一个人跑到这个公立图书馆，公立图书馆是公营招募，公营招募。那大家去图书馆不是看书啊，他去看女生的，看女生也就打就算了，偷摸人家，所以这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利用人或者是第三人，第三人，可能第四个第三人，他根本不是利用人，他可能根本没有证件。混进去的，混进去之后呢，可能呢，对于这个营造物呢，产生了一些侵害，比方说一些侵害，可能侵害营造物的本身，也可能是针对营造物的利用关系里面，在利用的人呢产生侵害。那这时候啊，营造物它有一个什么权利呢？这个我们等一下有看到，有个家主权，一个公物或营造物的一个家主权。那这个家主权呢，可以去排除什么？排除这个侵害，这是营造物的一个家主权，家主权是比较。额外的一种东西就是说，在我的场域里面，因为我今天呢，营造物这个本身呢，我就是这个营造物，我就是管这个场域里面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那如果呢，有人侵害了我这个里面的秩序，所谓的行政秩序，那我呢，可以怎么样？可以动用一个比较强制的手段去恢复这样的秩序，就恢复这样的秩序，这叫营造物的家主权，或是警察权，或警察权。那这个样的观念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比方说呢，像在船上，这个航行在这个大西洋举目这个方圆好几百里之内呢，都没有其他的人，没有其他的船。那这时候呢，你一样赋予给船长一定的这个警察权。那万一上面有这个不孝的人在那边要破坏的时候，你可以让他立刻去处置这个人。如果你还要等他呢去申请跟检察官起诉啊，然后检察官去申请搜索票再去怎么样做，那其实可能这个船就要弄沉。所以呢，这个部分家主权呢是一个，当你对一个场域呢有一个90%以上的一个掌控的时候，我就赋予这样一个维持安宁的一个这样的权利，这样的权利。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先看到讲一个第七页，阿拉伯数字四的部分，就是营造物它的利用关系。它利用关系的一个特质呢，基本上有点，这一开始呢，我们是有时候会引介到所谓的特别权利关系啦。某些营造物它有一种特别权利关系存在，比方说呢，像我们的监狱，监狱跟这个受刑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一个特别权利关系，特别权利关系。那至于说呢，它不仅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目前当然已经慢慢的已经逐渐遭受淘汰了，所以目前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呢它的利用关系是公法形式或司法形式，其实是可以用这个规定的方式去做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第八页，这种所谓的反当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时候，那。有时候他可以把它界定成是一个公法关系或司法关系。那另外呢，有一些是规制性的利用关系。那规制性利用关系呢，基本上当然是比较倾向于是一种所谓的这个公法关系，公法关系。那不晓得这个大家有去参观过监狱，监狱。那我监狱参观过蛮多次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 可能前辈子哈，前辈子欠的吧，就去多一次一点。那看去蛮多监狱的时候，反正那个地方当然去的时候就觉得说这地方真的太糟糕了，对，太糟糕了。去了监狱之后呢，其实在某一天那个午餐的时候，叫他们餐厅吃饭，好，他们餐厅吃，我是千百个不愿意，但是行程这样排，我也没办法，然后就在那边一定要吃。然后那天就煮牛排给我们吃啊，说哇，监狱还有牛排可以吃，真的太好了。结果呢，这个牛排啊，我说我咬到这个。完全的，虽然跟橡皮糖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就是咬之后不会断的牛排，那个差点把我噎死，哦，这个没办法吃，哦，没办法吃。那监狱呢？其实他们有一种强制的一种东西，像我们就常常讲到一种叫脚铐、手铐跟脚镣，哦，手铐跟脚镣。那手铐跟脚镣呢，以及这个铁幕，其实基本上是一种强制的东西。那种强制的东西，你说它是一个司法的性质，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转变的，转变成司法性，它也是公法性。像我们讲的，讲到行政处分。我们把人家上手铐，哦，上手铐本身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种行政处分，哦，就是用行政处分，脚镣一样，哦，也一样。那这种公权力的色彩的东西，你很难把它界定成、恢复成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司法契约，那这个司法关系，哦，司法关系。所以，之前我大概大概一阵子以前啊，是有一个军队里的这个长官，好像是宪兵嘛，哦，就是就跟他底下有一个属下开玩笑，哦，就在他生日的那一天，在属下的生日那一天，长官就伙同一群人说，就骗他说，哦，你因为犯了什么军法，你要逮捕，就给他上了手铐这样子。然后上手铐之后，要把他要求证的时候，才跟他说你生日快乐，让他。他说被爆出来之后，当然就引起轩然大波了，哦，就是手铐怎么可以随便乱戴啊等等。那其实就是戴手铐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违法行政处分。那违法行政，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把人家上手铐，好，哦，那是基本上是一个违法，那甚至有国家赔偿可能性，哦，只是你要证明什么，有什么损害而已。那手铐跟脚镣呢？这个题外话讲，稍微讲一下，就是像手铐跟脚镣，哦，不能随便乱戴，哦，不能随便乱戴。这个习俗上面这样子，戴的时候就会衰啊，就跟那个，所以像本土剧里面哦，如果你有戴手铐的话呢，就跟死掉一样，会包红包的啦，哦，就是事后会去霉运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之后呢，你有亲戚当这个警察或什么去试戴一下手铐啊，你要给他要个红包回来哦，你不要傻傻的，因为就是戴了手铐之后，听说是会衰啊，哦，会衰哦，这个不能开玩笑，就跟你验尸完之后呢，会有人给你这个小红包是一样的道理，冲这个冲冲那个煞气哦。那时候我当兵的时候就收到很多小红包了，然后就是每次回来之后就是一个小红包100块这样子，然后全部都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去买彩券，两次都没中过。那想说那个容易中奖才对，我就后来还是没有中哦，早知道应该留下来就好。好，那这个我说在经营这种所谓的强制性的利用的公营招募呢，基本上它的公法性就很强啊，不见得会转变成是一个司法上的一个关系哦。好，那。C 哦，第八页最底下这个，就是如果排除掉一些可能一定是公法性或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其实公营招募本身它可以选择，它要用司法的形式或公法的形式来对外发生一定的法律关系。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其实公营招募它也是机构，它也是一种行政组织。既然是行政组织呢，它就可以对外做成任何一种行政行为，理论上可以做成任何一种行政行为。所以呢，举凡行政契约、行政处分、行政命令，还有行政事实行为呢，也都是公营招募呢可以去做的。哦，可以去做的，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这个家族权，哦，营造这个家族权，它有可能就是什么，就是行政上的一个行政处分，或者是事实行为，哦，或事实行为，哦，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就是说公营招募本身它也是有行政机关这样的特性，它只是呢比较强调这一段利用关系，哦，这点我是一个伏笔，哦，等一下我们再讲对于招募概念的批评。好，那看到我们讲一个第九页这边，哦，第九页这里，哦，看到说营招的规章，还有营招它的这个利用规则，这两者之间呢，事实上是不太一样，哦，是不太一样，哦，尤其是利用关系的这个部分，它的利用规则是决定，哦，利用关系它的一个属性。那利用规章，这个营招的规章本身呢，其实是一种组织法的一种特性，哦，组织法的特性是有关于营招的结构，哦，营招的权限等等，哦，所以在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这个判决里面，是把这两个概念呢写得非常的清楚，哦，就请大家呢这个参照一下，我想大家可以去理解，哦，因为组织的部分，哦，规定它长什么样子，另外一个呢是规定呢它要怎么样对外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好，那营造的管理权，看到第九页，哦，这个最底下这边，哦，包含像跟营造跟利用人之间呢，可能会有这个利用规则，哦，是利用规则的这个部分，哦，去做跟这个读者之间，哦，比方说公营图书馆和读者之间或利用人之间，哦，会有一个形塑出一个这个利用关系，哦，利用关系。那第十页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跟第三人之间，或者是其实第三人它也包含一种所谓的利用人，其实利用人呢，他本身其实呢，这个在里面也是违背作歹啊。那这时候呢，也可以对他行使一个所谓的家族权或警察权，哦，是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的，好，讲过的。好，那 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讲的第十页，我最底下有注意有没有？这个有关于所谓的营造物的权限，还有营造物这个家主权哦，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好，不一样啊。基本上家主权就是比较对营造物，它其实不是依照利用关系来利用我们这些人的所做成的一个反应啊，所做的一个权限哦，这个、部分它的一个这个区别，我想应该也是非常简单的，我就请大家自行参照。那目前我们的学理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讲第十一页，直接看到拉普数字六的部分哦。其实主要呢，我们现在目前的实务界哦，或者是学理呢上哦，这个对于公营造物最大的一个批评在哪里哦？其实我想大家在练行政法的时候，我不知道对营造物的概念是不是掌握得很好。我呢对营造物的理解哦是。我从中文线里面是越看越糊涂，好，越看越糊涂。后来呢，回到这个，至少后来呢念一些德文之后呢，哦，去看到一些德国的教科书哦，我才慢慢的去参透说，原来营造物讲的是什么东西，他强调的是什么。那在学理上面呢，其实像德国人就有批评过公营造物的概念，他说呢，公营造物的概念哦，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它其实应该是一个作用法上的概念。我们刚才在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公营造物跟行政机关之间有什么差别？最大差别在哪里？在于这个利用关系。人和物的结合不是重点，重点在这个利用关系上。好，利用关系上，营造物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让你来利用我本身哦，这样子一个特性的。那这个利用关系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它是一个作用法上的一件事情，哦，一件作用法上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批评里面呢，其实详细去请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主要的一个核心就在哪里？在于说，营造物的概念应该是一个作用法上的概念。哦，在作用法上的概念，它不应该只是一个组织法上的概念而已。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把营造物跟行政机关两个之间，我们等于说创立一个营造物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们跟行政机关呢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不免的就产生一些比较，哦，一些这个等于说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其实，在本质上，那学理上认为说呢，其实这两个东西本来就不应该放在一起。哦，不过现在已经放在一起了，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本质上面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在作用法这一块，在于对外有没有利用关系这一点上。哦，这是我们对于营造物概念的最主要的批评呢，会在这里。哦，这是关于公营造物。我想，用一个比较这个简单的方式呢，让大家去切入这个很难理解的观念。哦，这个公营造物只是我在行政组织上面一直，老实说啊，是想了很久很久很久的问题。包含我在念公法组的时候，在一开始，其实我也对这个概念也是懵懂无知，哦，真的是懵懂无知。后来呢，慢慢才把这个概念呢慢慢的参透。那回到讲义的第七页，有几个公营造物的种类，哦，这个部分看看就可以，哦，这个重要性不高。包含呢，好，哦，像第一种分类呢，就是有关于利用关系，它是强制性或任意性，可以分成自由利用的营造物和强制利用的营造物。啊，强制利用营造物就很简单，比方说呢，像这一个监狱哦，就是强制利用的一个这个公营造物，哦，公营造物。那还有什么像这个自主性的营造物啊，或非自主性营造物，这个会看看就可以，哦，重要性不高，哦。好，那回到我们讲义的第十二页呢，哦，我们慢慢会进入到这个行政机关啊，还有这个部分。那这个行政机关稍微提一下，哦，广义的行政主体除了公营造物之外，当然也包含了所谓的行政机关。那详细的观念呢，等一下我们之后会看到。那还有包含所谓的我们第十三页这里所讲到的公营事业，哦，公营事业。那公营事业呢，主要我们要看到的一件这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它的模式。好，现在定义好，哦，对于公营事业的定义，我想大家还是稍微的概念比较好。他说呢，是由各级政府设置或控股过半，以从事私经济活动为目的的组织体，好，哦，这叫做公营事业。所以公营事业呢，基本上它不必然是什么？不必然是公司的形态，也不必然是一个行政组织的形态，哦，不一定，哦，这个部分呢，国家它的一个组织呢，它是有一个选择自由的。它只要是设各级政府这个设置或控股过半，以从事私经济活动呢为目的的这个组织体，哦，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公营事业，哦，公营事业。那公营事业的概念，比方说很广泛，包含着公法组织的公营造物以及各类的这个司法组织，哦，所以呢，这有些公营造物呢，甚至也可以把它算成是这个所谓的公营事业的这个范围，哦，这有可能，哦，这是有可能的。那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事情嘛，比方说呢，像原住民，哦，比方说原住民他现在要自己搞一个原住民的银行，哦，然后搞原住民银行，那这原住民银行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像公司形态的这样子。一个可能是公营事业，哦，公营事业，但它也可能会成立一个，比方说原住民金库，那金库呢，可能是用行政机构，哦，用这种所谓的公营招这种形式呢去呈现，那这个时候呢，它也是公营事业机构，它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呢，可能一 样哦，就对原住民做放款、借贷啊，或者是呢哦，对这个原住民这个部分呢做一些补助、优惠等等哦，这些措施。那这些措施都是一些什么公行政任务啊？那这是也是公民这个公民事业呢常常去肩负的一种这个责任哦，责任。它的模式呢，可以看到有可能是政府独资的哦，可能是各政府合营的，或者是由政府跟人民呢来合资经营的哦，合资经营的。政府跟人民合资经营，有时候会成立一些这个特许公司的，像我们的这个 BOT 的契约哈，其实 BOT 案很有趣，很多很多事情呢，其实都很固定嘛。那有些事情呢，就是会在这个固定的模式当中做一些变化，它其实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比方说像这个甲厂商，比方说去标到一个 BOT， 标到一个这个 BOT 的案子。那这种甲厂商就会跟政府签约嘛，这个约当然有可能是行政契约，可能是司法契约，我们刚才讲过而已哦 ，BOT 契约，好像比如说 ETC 哦 ，ETC。那这时候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呢，有时候啊，我们不是有甲厂商呢直接去跟省或者是跟某一个国家单位去签，有时候呢，国家单位要求说呢，你要成立一个所谓的特许公司。就甲公司，他要成立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另外一间他控股的一间这个子公司呢，那这个子公司呢，专门就在做什么？就在做这个 BOT 案，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哦，出现。那有时候呢，这个这样的特许公司哦，会是由甲公司自己出资，有时候会有甲公司呢跟政府一起出资。那这时候这个甲公司它的一个性质呢，就有可能会转变，哦，这个等于说就是这个甲公司成立这个小公司呢，就性质上可能就变成是一个公民事业，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这部分呢，就是我们讲到了这种所谓的人民跟政府可能会合资哦这样一个情形，以及呢，像《民商公司法》规定，有政府与人民合资经营啊，政府的资本呢，如果超过50%啊以上的事业，好，哦，这也叫做公营事业。那公营事业呢，它可能会适用到什么？如果它是公司的形态哦，它其实会适用所谓的这个，它其实不见得公司形态，讲是公营事业，它可能就会适用一个，比方说我们的一个国营事业管理法规定，好，哦，那这部分它所受到的一个政府的监控呢，会比较严密。好，会比一般的这个资金经济活动体更加的严密。好，是几个这个一开始，其实之后还会看到比较详细的部分。哦，这边就稍微看一下基本概念就可以。好，那第14页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有关于它的一个组织形态，包含公司形式的，包括非公司形式的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形态。那底下呢，你看到说呢，公营事业机构这个注意事项啊，说虽然富有行政上的一个目的。依照我们国营事业管理法的规定，那他的行为呢属于司经济行政的范畴，那原则上呢应该受到这个司法的规范，哦，只是在现行的法制之下呢，哦，这公营事业的一个财务审计，哦，和人事行政受到行政法规的拘束，几乎啊跟行政机关呢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哦，那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在我们讲到行政组织的时候呢，其实有两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呢叫做人事，一个叫做审计，哦，就会计这个部分，哦，所以如果大家呢在学校有报过账的人呢，其实我想应该也知道说呢，有两种人呢是最麻烦的，一种是人事，哦，一种就是会计，哦，就是会计。这两种人哦，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啦。上次呢，在上礼拜的时候，我去一个机关开会，哦，一个机关开会，然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议，就是跨局处的一个会议。那里面呢，就是首长坐在前面当主席，一个一个骂，说这个没有准备好，这个没有准备好。然后呢，骂到人事和会计的时候，每个人被骂的时候都头低低的啊，是是是，我一定赶快回去哦，一定好好改进哦。那谢谢这个局长的指示，哦，谢谢首长的指示，这样子。结果呢？碰到会计的时候，就说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局长说没办法克服吗？就没办法，我就这样，就没办法，我没有我的话呢没有经过交流天书，就没办法，我要去摸鼻子，好吧，就开始问别人。然后呢，碰到人事也是一样，这个人那个原额的部分就是不够嘛，那你爸从什么历年或怎么样啊，做一些调配等等，到底可不可以嘛？你先跟我回答都可以，然后呢，人事主管就说我现在给你回答就是不可以，然后对，那首长就哦好吧，那就所以遇到这两种人，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好，说明它是独立的，哦，这有它历史渊源和脉络，哦，这故事就不讲了，哦。那基本上是这个有一些这个过去族群的考量，还有过去的一些这个特定垄断的一个事业的考量，这个部分就这段是有它的一个历史脉络。但是这两个之间，其实在我们的管控上面呢，为什么国营事业比较说会很有效率？为什么会说它这个比较僵化一点？好，这两个之间呢，还是掌控在很强的公法体制之下。当然不无关系啦，哦，不无关系，就是我们先讲到关于人事跟会计，哦，那15页这边是关于行政，哦，组织的法制。那行政组织的法制呢，当然其实它也很非常非常多啦，只是 比较重要的部分，尤其是现在面临到我们的这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再造。那政府组织再造其实弄得现在有点混乱，其实已经有些组织呢已经改了，但是呢，其实第一个换汤不换药，第二个呢本来是一次到位，结果后来也没有一次到位，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就视情况再给大家做补充就可以了。那其实它相关的问题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整个组织法的基本问题而已，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难，只是我们的实务上弄得有些混乱。那组织法制呢，基本上我们要先知道一个小小的原则哦，就是说第十五页最底下，本来呢我们在行政组织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呢是一个非常管控严密的一个范畴。我们知道组织法上有法律保留，在作用法上也有法律保留。那作用法上的法律保留呢，在过去哦，其实远远不及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其实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呢，基本上依照我们的中央法规标准法的规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这个规范的形式，所以人家才会。为什么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行政机关以前呢、要多增加一个人，要减少一个人啊，通通都要经过立法院。为什么？因为呢，在原文这个部分是由立法者这边牢牢掌控的。好、那如果你不透过修法的话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增加一个人，所以呢后来才会有约聘啊，这种其他的旁门左道的方式把这些人塞进去，就是因这个原因也是一个。那后来呢，逐渐的松绑，好，逐渐的松绑，看到讲的第十六页，好，第十六页这边啊，主要呢。依照我们的这个宪法征修条文的第三条的第三项哦，及第四项的这个规定呢，基本上呢，我们现在是采取比较松绑的一种立法的形式。它第三项是说呢，国家机关的职权设立程序及总员额呢，得以法律为准则性的规定哦，准则性的规定。这个准则性的规定呢，就跟我们讲到大学法是一个框架立法是一样的，它只规定比较重要的事项，其他的部分呢可以。由行政机关的自行来这个行塑。那第四项这个部分是说呢，各机关之组织编制及员额啊，应依前项的法律呢，基于政策或业务需要来决定之。那从第三项、第四项的一个规定就知道了，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不是采取像过去这种全面的这种法律保留的见解，它基本上已经松绑，好松绑了。有一部分呢，其实已经可以由命令的方式呢来加以订定，好来加以订定，不需要呢一定要。到这个法律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呢在讲到组织的行政组织法的时候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脉络。那法制的部分呢其实很多，但是我们这边呢主要去看到的是我们的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规定。那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可以看到讲义的第十八页，我刚才都把它用黑底字的部分把它画起来。第三条像什么叫做机关，这边的定义呢就非常的清楚，当然也可以跟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第二条的第二项以及第三项做一个对照，尤其是第二条的第二项。那这边所讲的机关呢，其实就是行政机关，就是说就法定事务呢有决定并且表示国家意思于外部，而依组织法律或命令设立行使公权力之组织。那独立机关呢，就说依据法律啊，这个独立行使职权，自主运作。那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受其他机关指挥监督的一个什么一个合议制的机关。所以独立机关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什么样？第一个，它是不受其他的这个。所谓的机关的指挥监督哦，那它是独立的行使职权。那职权这两个字，我跟大家讲过，职权它其实是一个组织法上的概念，但是行使职权啊，是一个作用法上的概念。行使职权就是做成行政作用的意思，行政作用的意思。所以呢，它这边主要强调说，行政机关呢，这种独立机关呢、在它的行使行政作用的时候是可以独立运作的。那除了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呢，其实不受这个其他机关的这个指挥监督。那这个部分是一个。合议制的机关，合议制的机关，大家知道合议制，看到合议这两个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委员会。那这种委员会，大家就要想到一件事，叫做判断余地，叫判断余地，所以现在很多行政机关，我跟大家也提过，很多行政机关呢，为了要创造这种判断余地，他用了很多很多的委员会来做这件事情，不管做什么决定，他就成立一个委员会。那委员会做的决定呢，就说他是判断余地，就说呢，这个司法不应该审查的太过严格。这是目前实务上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那独立机关呢，一定是一个合议制机关，一个合议制机关，那要确保像我们 NCC 为什么要合议制？为了确保多元价值它的一个充分的呈现，那附属机关这边看看就可以，单位，单位是内部单位，基于组织的一个业务分工与机关内部设立的组织，是内部的，内部的组织哦。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宪法征询条第三条的第三项和第四项，我们说有些情况呢，这个行政组织它可以用命令的方式来定。那什么样的情况要用命令，什么样的情况要用法律呢？在我们的这个第四条的部分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说有些这个组织呢一定要法律来定，那其余的机关呢用命令的方式来定就可以哦。那包含像一级、二级和三级机关以及独立机关呢，一定要用这个法律来定。那其他的部分哦，似乎就可以用命令的方式来定，来这个来加以定。那其他像我们第六条呢，有关于行政机关它的名称的部分，哪些情况一定是这个名称就一定是行政机关，像叫院哦，叫部哦，叫委员会哦，叫这个署啊、局啊、分署、分局啊哦，这个部分呢都是行政机关。这边要最要注意的是什么？是委员会。好，委员会，他说是二级机关、或独立机关呢来使用的，所以现在呢，在我们在做这个组织再再造的时候，那时候我帮很多的机关呢做这个法规调试。但有一个东西呢是最好赚钱的，就是说呢，你要改的，他比方说弄了一堆法律给你改，所以说我们哎，如果我们之后这个组织法这个等于说修改之后呢，什么东西要变啊、哦，什么东西要变，那通常最好赚的就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委员会，把委员会改成会就好。哦，就不要用委员会这三个字，因为委员会这三个字呢，可能呢会跟我们的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本法这个规定呢会相抵触。因为这种委员会有些在个别的行政机关底下设这种委员会，它只是一个内部的一种咨询性的、幕僚性的，或者一些基金管理性质的一种这个委员会。那通常的这个机关就要求说，你就把委员会委员两个字拿掉，变成会就好。哦，变这个其他的协调会等等。哦，只是这个委员会部分是特别要注意的。还有这个分署跟分局，哦，分署跟分局不是内部单位，哦，它本身就是一个行政机关，哦，行政机关。那其他比较重要的部分呢，我们都已经帮它标签，像讲的第二十页。好，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些这个机关的这个组织呢，依照合法的规定、法律定制呢，哦，要依照什么样的程序来做，哦，看看就可以。那第十四条呢，哦，是说呢，上级机关对于所隶属的机关呢，依法规啊，可以行使所谓的这个指挥监督权。那不相隶属的机关的指挥监督呢，必须要以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哦，所以基本上呢，上级机关可以监督下级机关，它监督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种多样。那其中一种太阳，我想大家应该最不陌生的，哦，就像我们用的这个行政规则的方式，哦，来加以这个拘束，哦，来加以拘束，或者是呢，用这个行政的内部指令，哦，行政规则或内部指令的方式来拘束，哦，行政规则，或内部指令，哦，可能上级机关呢，哦，就指示，哦，说下级机关，你应该要做这样的判断，你应该要这么做，我应该要这么做，哦，这是在我们这里讲到了，哦，这个隶属机关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指挥监督，哦，那二十一条是有关于首长这个部分，哦，的一个任命的问题，我们就再看它。那讲看到讲义的二十二页呢，哦，主要是看到机关内部的一个这个单位它的分类，哦，包含业务单位，包含辅助单位。这边讲的呢就是所谓的内部单位喽。那底下这二十五条呢，其实大家可以把它看过去，因为二十五条规定它就讲说有些东西呢就是内部单位，哦，就是内部单位，包含像什么像处，哦，这个处，哦，就是一级的机关或相当二级机关或独立机关的一个这个业务单位，哦，像司，哦，什么经济部的商业司啊，哦，或什么什么组啊，什么什么课啊，或处啊、市啊、哦、科啊，这些东西都是内部单位，哦，都是内部单位。那因为有时候考试呢，它可能会考你像类似这种比较没有水准的问题，哦，没有水准的问题，就是说呢，它这个就跟你讲说呢，哎，到底什么东西啊是这个行政机关，什么东西呢？到底是不是这个内部单位？我就直接这样考你哦。这种问题其实考起来，我就觉得真的水准很低啦哦。但是就是还是会考出来哦，还是会考出来。所以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像我们中央法规、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规定呢，就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启示了。那像我们看到讲义的102页、113题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题目。虽然说这样题目，就我判断应该是不会再出现啊，但是呢，这个只能就只防一万不，这个只怕这个一万不怕万一啊，这个锅其实这个还是有可能啊，所以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那我们看到102A 这里的部分，他就跟你讲说，请逐一回答好，并且说明法律或依据或理由啊，好，那其是否为这个行政程序法所称的这个行政机关啊，像我们就立刻可以现举现卖，比方说这边看到的内政部的这个民政司，对不对？哦，司当然是内部单位啦，哦，是内部单位。刚刚看到这个中央法规、行政法第25条规定就非常明确，哦，司呢，哦，就是一个内部单位。那像国贸局呢，哦，这个局是什么？就是行政机关，哦，行政机关，哦，就是中央的部分。那要特别强调是中央，哦，有一个 个地方的局呢，可能是内部单位，好、哦，内部单位。那这个，比方说台北县深坑乡的户政事务所，那这个深坑乡哦，当然现在已经没了，好，是深坑区哦，啊，新北是深坑区。那户政事务所是什么？户政事务所基本上呢，在我们实务上，它都是行政机关，好、哦，行政机关的这个地位了。那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呢，是行政法人，好、哦，是行政法人，好、哦，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那这个环评委员会呢，其实环评委员会呢，它所做出来的一个结论哦，它要发表出去，要做成对外做成一个环评结论的时候呢，还是透过环保署哦，所以环保署它这个所谓的环评的委员会，顶多呢也只是一个什么，也只是一个内部单位而已，好、哦、是内部单位而已。好、哦，那这个我们先看，好、哦，先把这个括号六部分跳过去，我们先看到像这个新北市哦小区哦这个社会科，或者是台北县板桥市公所这个社会科哦，这个科的部分也是内部单位哦，这个不管是在中央或地方呢，基本上呢都是内部单位，内、哦、部单位。那第八哈，这边所谓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心的这个基金会啊，受到教育部的委托呢，哦，对于这个370几个系学系跟研究所呢，加以这个系所评鉴。那这个部分它组织法上的性质是什么啊、哦？那其实呢，这很简单啊，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的第三项，那像我们这个财团法人呢，这个部分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呢，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司法上的财团法人。哦，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没有公法上的财团法人，所以这个。所谓的评鉴中心基金会呢，它可能有公法上的一个出资存在，但是呢，不管它是公法出资或司法出资，总之呢，它就是一个司法上的财团法人。那这个司法上的财团法人，它受到教育部的委托啊，哦，针对国内的其他的这个大学系所呢，去加以评鉴，这是什么？受托行使公权力的一种拟制的行政机关，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第三项，是一种拟制的行政机关，哦，拟制的行政机关。那这个拟制行政机关当然呢，他就会在他所受委托的这个行使权利的范围之内呢，哦，他有一个公权力，哦，他等于说是一个行政机关了，哦，行政机关，哦，所以呢，他像这个像这个像这种评鉴，就很多笑话，很多笑话就是像有一个公法界算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师啊，他有一次呢就去做这个评鉴委员，哦，做评鉴委员也是一样，做这个高等教育评鉴中心所聘的这个评鉴委员，哦，到某一个大学的法律系呢，哦，去做评鉴。结果呢？这个大家都在门口，大门口来迎接这个评鉴委员进去，然后带花圈啊，鼓掌，这个相迎这样子，就是这个等于说见面三分情这个样子。那结果呢？这位老师啊，因为另外两个老师都会开车嘛，或者是坐电车，或者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很气派的从大门口走进去。那这个老师呢是很低调的老师，他骑摩托车，而且50cc 的，穿着呢跟一个中年这个失业中年男子一样，就从校门口侧面哦就进去了。然后呢，那些人还在这个门口迎接评鉴委员的时候，他已经在评鉴，哦，已经跑到系所去。哎，怎么人都不在？我先扣几分再说吧。哦，都不在。哦，不务正业。哦，不务正业，那是一个故事。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是像这个，因为评鉴有个项目是教室没有足够的研究环境，哦，你们研究环境是不是优良？那结果呢？有个学校他没有研究室，方面就是临时砌出来一些研究室，所以呢，那个研究室哦，就教室研究室都只能放下一张桌子而已，而且呢，那个油漆哦，味道都还很重哦，就是有而且还没干。然后评鉴委员去的时候呢，就一坐下来就坐在油漆，因为想试试看椅子好不好坐，一坐下来呢，屁股就是油漆的印印在屁股上面哦，当然先扣分再说吧。好，那只是评鉴就是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这个事情啊，那包含像有学生呢。就是因为系所评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每个学生要知道说你的这个系所的目的何在，你的设立的宗旨跟目的。老实说呢，我对于台大法律系的设立宗旨跟目的呢，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完全不知道。问我要已经死。那时候有的学校他就是做了一个小册子，教干手册给每个学生，这个每个放在口袋里面，万一被问到的时候可以知道怎么回答。然后呢，有的学生呢就很可爱哦，被问的时候就直接拿那本出来，哎，我就听。然后呢，那个。委员说：“哎，你小册怎么来的？”他说：“哦，学校发的啊，什么时候发的？哦，昨天说委员来，所以先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其实立刻就破功，好，立刻就破功。这跟律师被害是一样的。这最近有一个律师哦，有一个同学哦，他当事人给他一个假的账号资料，然后呢，他就帮当事人就呈报给法院，他不知道这是假，哦，就呈报给法院。”结果呢？法院说：“哎，这是假的，怎么样？”就把那当事人骂了一顿，就什么有什么有在文书啊等等这些问题哈，反正就把当事人恐吓了一顿。然后当事人就说了一句话：“啊，这是律师教我的哦，律师教我的哦。”那就这句话会死人哦，这会害死人的哦。这个老师做律师的风险真的很大，我考虑要不要转行，哦，真的蛮恐怖的，不然就不要接洗案哦，真的太恐怖了。那所以有些时候，像你帮当事人做一些那个交战手册，有没有？ 好，就是告诉他怎么讲这个东西，基本上不要留在当事人那边啦、啊。好，留在那边的话，就是被收到的时候就是律师教的，好，律师教的就。基本上对你来讲是影响很大哦，就是不可不慎嘛。那这边我还留了一个小东西还没有讲，就是挂号六啊，这个所谓的垦丁国家公园啊，这个所谓的内政部营建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啊，管理处。这管理处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就在实务上面有些不连说不明不白的地方啊，不明不白的地方。其实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关于行政机关跟内部单位之间的一个区分。我之前跟大家提过，这个区分其实它的一个这个真正它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其实不多。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其实肯定国家国家公园管理处，其实你要看它的本身的这个组织编制等等，它其实独立性是被质疑的，被质疑的。不过我目前实务上，我都把它当成行政机关，我把它当成行政机关。所以这一题里面呢，其实我认为啊，其实挂号六这个部分是一个比较算是比较不公平的地方啊，比较不公平的地方。第一个，你怎么知道它的一个组织上是怎么样的规定？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独立的编制预算？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独立的官方音信？其实你不会知道啊，你不会知道。但是呢，就算你知道有没有用，因为你的判断上可能跟这个实务上的一个目前的运作时态不一样啊，所以呢，我只能跟大家讲说，目前实务上认为呢，这个管理处是一个行政机关，但是呢，在学理上面的这个立场来判断的时候，它不见得是一个行政机关啊，是这一题里面呢，我觉得是这个可能疑义的部分啊，是请大家看一看。那包含像102页这边第12题啊，第12题在这边讲到说呢，这个县市政府呢下所设的这个卫生局啊，还有教育局啊，它的名称都是局，但是一个是机关，一个是单位哦，这有可能哦。像比方说呢，有些这个文化局呢，它也是这个单位。这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行政实务上面呢，也是另外一个混乱的地方哦。在中央表面比较没有问题，依照我们的中央法这个中央这个组织机制法的规定哦，其实呢，基本上有局这个字呢，它就是行政机关。那在地方呢，大家也判断啊，有些局呢，哦，它其实不见得是行政机关，它可能是内部单位。哦，所以第12题呢，你后面的部分都很简单，只是这个概念呢，请大家要建立起来，啊，要建立起来，就请大家参考哦。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讲义的25页，好，那稍微看一下，就想稍微休息。第3节以下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整个行政组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叫做行政机关。可是大家对这个概念，我想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因为讲到行政处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讲到过，一定是行政机关才能够做成这个，才能够作为这个行政处分的一个这个主体啊，一个主体。那这边要先跟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是，行政机关跟行政官署哦，看到这个25页中间这个注意的部分有什么不一样？大家看到一些早期的教科书或早期的实务见解呢，常常会用官署这个字，好，官署这个字。但是官署这个字呢，其实比较强调的是一个上下的一个跟人民上下一种命令的关系，好，这样的一个组织。好，那当然目前来讲，我们是比较不用官署这两个字，好，官署两个字。那再来呢，是看到行政机关的人格啦，好，这也是讲到行政机关呢作为一个行政主体的时候呢，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其实行政机关说老实话，它只是一个什么？它只是一个像人的这个所谓的手和脚一样哦，它只是可以代表一个主体呢，对外做一个意思表示的一个什么一个组织体，就这样子而已哦，就这样子而已。它其实本身呢，并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性。但是呢，似乎我们现在在不管在我们的这个实体法上面哦，在我们的程序法上，或在诉讼法上面，似乎啊，我们都把行政机关呢，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主体来看待。啊，让主体来看待，所以呢，这部分就会有衍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讲到行政法的时候呢，大概也讲过，像当我们这个行政机关的本身呢，分属不同的行政主体，它属于同一个行政主体的时候，到底，比方说以财阀来讲，啊，不同行政主体，你说机关互相财阀，或许是比较没有问题啊。比方说台北市的环保局呢，跑去财阀了一个啊，比方说这个中央的啊，比方说国防部的啊，什么什么一个组织。哦，这不同法人之间的一个财阀呢，其实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虽然说是台北市环保局的，比方说法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国防部，哦，行政院的国防部，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台北市哦，这个法人去罚了这个所谓的那个中华民国另外这个法人，哦，这个是可以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不过呢，哦，我们反过头来，如果是同一个行政主体之间，同一个法人之间，那比方说台北市的环保局去罚了他的都发局，哦，罚了他的都发局。那这时候呢，就会什么左手打右手，左手罚右手哦，这样的一个疑义哦，这样的一个疑义。那我跟大家讲过呢，其实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强调所谓的行政机关的人格性了， 好，那是说你应该理论上要怎么解决呢？应该是这个郝龙斌啊，把这两个首长呢叫到市长室来，或者是开一个协调会，好，然后呢来做一个处理就可以了，不需要用到什么裁罚，甚至还进入到诉讼。不过呢，在我国啦，因为采取机关主义的立场，同一个法院之间的一个彼此机关还是可以互相裁罚，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甚至还可以告来告去，可以告来告去，这是一个蛮令人感到这一个非常这个等于说混乱的部分。像我们就讲到这个就下课，就是遇到一个案子，遇到一个我在行政法院遇到一个个案，自己本身处理的个案，我们因为还好我们是参加人而已，我们是原告或被告。那有一方就是市政府，那市政府大家知道了，这个反正他牵涉到举措很多了这个案子里面，他牵涉市政府之外，他牵涉到他的一个某些大概 A B C D 四个举措都牵涉到。那当这个原告这个部分，因为市政府是被告，那原告这个部分呢，连告谁他都搞不清楚。这不是说人民或是律师不对，不是，是因为呢，行政机关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那个变形虫一样。就是呢，到底你要告我这个？他说我这不是我做的，就是他告市政府嘛，市政府说这不是我做的，是我社会局做的，然后社会局不是我做的，是另外一个你这个比方说都发局做的，然后说这也不是我做的，是文化局做的，所以推来推去，推到后来呢，法官火大了，这个才这样的话，我叫你副市长来给我好好说清楚，然后后来才慢慢才把这个案关起来聚焦，所以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我们去告台北市，台北市政府。其实他底下的什么社会局等等，其实他都是他下辖的机关到底是谁做的，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但在诉讼上面呢，他们都说呢，我们是独立的主体，社会局跟台北政府没有关系，这是非常奇怪的，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机关本位主义的一种形态，我不知道是故意做出来的，还是本质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呢，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同一个主体之间，在我国目前现行的实务上，同一个行政法人的所谓的公法人主体之间的这个行政机关彼此之间它并不是一个一体的概念，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自己是各自独立的概念，这也会衍生出为什么呢？我们在实务上会看到那么多机关告机关的一个案例，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我会特别着重行政机关它的一个主体性？作为行政这个组织的主体，这一点为什么会这么强调这个？其实后面都有一些很长的这个背景，很长的背景。那你如果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这边要特别强调行政机关的地位。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继续。